咿呀！ 欢迎知识热血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宋太宗伐辽，围困了辽国的南京城。辽国的南京就是现在的北京市，跟打太原一样，太宗亲自到前线督战，一直没打下来，打了快一个月了，士气十分低沉呢。这一天有当兵的在挖土方，哎，突然发现土磨子里边有小螃蟹，一传十十传百，大伙围过来一看，这奇了怪了，螃蟹应该在水里边啊，怎么在土里边趴着呀？惊动了大将曹翰，曹翰也纳闷啊，本是水中物，怎到土中来？看来我军驻地在此不合适啊，而且螃蟹多足啊，螃蟹长很多脚，也许是敌人援兵要来的征兆。螃蟹的蟹谐音跟卸甲归田那蟹一样啊，看来不久就要解围班师了。无意中这么一句话，代表了当时人是多么迷信呢、啊。曹翰这话说出了当时将士的心情。不久听说辽国名将耶律休哥真率着大兵来了，太宗果然下令班师，兵败如山倒一点不假，归师如溃，众将士垂头丧气，难成队列。赶败到高梁河的时候，宋太宗命主力跟辽兵开战。怎么呢？不打不行了，这是遭遇战呢。太宗亲自督战，众将奋勇，眼看敌军将退，辽将耶律休哥又引来了一支生力军，两下合击，宋军是大败而逃，留下了上万具尸体，是高梁河惨败。辽军紧追不舍，在涿州追上了宋太宗。宋太宗跑得别提多狼狈了，也不打打嗖嗖来两只冷箭，噗噗，正中这宋太宗的大腿。哎呦，要不是身边这帮精壮侍卫拼死命，他简直冲不出重围了。马也丢了，腿也伤了，什么龙旗呀、啊、龙驹辇呐、随从的宫嫔呐、美人呐，全做了人家俘虏了，变成了人家的战利品。最后怎么办呢？不能说这伤腿走回去啊，皇上受不了啊，派人在当地找找吧。费半天劲找来两匹毛驴，把那老乡的大车给套上，驴拉着车，车上坐着宋太宗，靠着一支敢死队吸引辽兵主力，宋太宗从小路逃回了京城，这算回得汴梁了。宋军主力被辽军追杀，是全军溃散，丢下的兵器粮草是不计其数，惨败到这步田地，谁能想到啊？仓仓惶惶，匆匆忙忙，这期间好些人还议论呢，皇帝呢，陛下找不着了，是不是死在乱军，或者被人抓了俘虏了？有的大臣半道还主张，不行咱们就另立新军得了。赶到了汴京，这才知道皇帝骑着驴，坐着驴车回来了。哎呦，谁也别再提这茬了。宋太宗狼狈回监，恼羞成怒，原先不是答应对北汉的功臣们要奖赏奖赏吗？赏什么赏啊？伐辽失败，不光不奖赏，处罚了一批将军，这才消了心头恶气。前方这么一打败仗，宋朝廷内部主和派或更神气了，主和派占了上风， 可宋太宗哪咽得下这口恶气呀？他对这帮酸妇儒生实在是看不惯，于是在武将中寻求支柱，有没有能帮着我消这口恶气的大将啊？又把曹翰找来了。我看到你写的诗，朕十分喜欢呐，多谢陛下褒奖。不是褒奖，朕最欣赏其中两句：曾因国难披金甲，耻为家贫卖宝刀，他日燕山磨峭壁，定应先乐大明曹。这是多大的志向，豪言壮语写的妙啊。曹翰连忙叩头拜谢：臣愿为陛下死战。好，总有这一天的。这一日，宋太宗把宰相宋祁找到跟前：宋爱卿，我读史书看到石敬瑭最为气愤，石敬瑭那一段写他称契丹为父，还将燕云十六州拱手奉送，太屈辱了。怎么宋太宗跟宋祁说这个话呀？他有想法。宋祁就是幽州冀州一带人，他熟悉北方的地理跟风俗人情，虽然是文臣，但是这位宋先生主战。宋祁冷静地想了想：陛下是应图谋恢复，只要等待时机。时机何时到啊？宋太宗是踌躇满志啊。公元986年，也就是北宋雍熙三年，宋朝再度出兵伐辽。上一次那败仗还心有余悸呢，所以这一次宋太宗也不亲临前线，不提什么御驾亲征这茬了。可他人不到吧，他又不放心，于是准备好了详细的阵图，派太监做监军遥控。这一次领兵统帅是曹彬呢，曹彬率主力进展神速，辽国的名将耶律休哥也是能杀惯战之辈，熟读兵法。这一回耶律休哥没有正面应战，只是夜间打游击，白天出精锐断粮道，晚上派精锐打游击战，把宋兵折腾了一个十分疲惫。没几天的功夫，人家辽国的精锐部队断了宋兵的粮道，这样一来给养就跟不上了。为了接洽这给养，宋军主力只好后退呀。辽军趁着退军这功夫大举进攻，一路追杀，宋军人马相踏，死伤无数，尸体堆积，据说那沙河河水都流不动了。其他两路也纷纷败退，就连那位名将杨业都被俘虏了，宋军是全线崩溃。杨业就是评书演义小说《杨家将》中的杨令公啊。这一败使得宋人以攻而变为以守为主，无险可守，就在边界大开池塘湖泊，想以此限制辽国铁骑。可是北方天冷啊，冬天一结冰，辽国兵马仍然是长驱直入，秋天水大的时候，敌人以土铺路也能杀过来，是根本挡不住敌人，反而是白白废弃了自己的田地啊。所以主张守边疆的这一派也倒向了主和一派。这帮文官劝太宗忍一朝之愤，说燕云不过是穷荒之地，得之无用。可是宋太宗很坚定啊，恢复旧疆，此朕之志也。话说得很豪迈，可是他以后的任何一个皇帝也再也没有锐气主动进攻了。主战大臣跟主和派争吵不休，直到宋朝灭亡啊，这是后话。那位朋友问了，说杨家将里那位金刀令公杨继业，攻无不取，战无不克，那是北宋名将，他怎么也会失败了呢？曹彬的这一次北上伐辽是怎么回事啊？这说来里边有很多原因，咱们先说说这位杨令公吧。杨令公他们杨家 在林州，那可是大户。林州是哪儿啊？就是现在陕西神木一带。当时杨家是林州的土豪，应该说有众多的草头王，人家杨家是王中王，后来接受了后周的封号。到这一代主事人就是杨业了，杨业就是杨继业。怎么叫着杨继业呀？本名叫杨业，自幼喜好舞枪弄棒，武艺精湛，弟兄们成群结队出去打猎，杨业所得猎物总比别人多，就因为他武艺高超嘛。这杨业曾经很自信告诉自己的亲信们，将来我要当了将军，带兵打仗，就像今天追鹰逐犬打野兔一样，是所向披靡呀。后来杨业投靠了北汉，北汉王不是姓刘吗？他就改姓为刘了。刘家几个养子名字中都有一个季字，刘季恩呐、刘季元呐，所以杨业就叫了刘季业。他在北汉当了20年将军，屡立战功，人称杨无敌。所以后来他恢复祖姓时候，也有人叫他杨继业。后来宋太宗亲征北汉，苦战之后，北汉忙出城投降。这会儿杨业干嘛呢？杨业仍在城中坚持巷战，他不乐意归顺呢。太宗早就听说杨业的大名了，有人送他外号叫金刀杨无敌，要把他收罗在帐下，那可是对我如虎添翼呀。可是这杨业不肯，一直到北汉忙率领文武都投降了，他没办法，痛哭一场，放下了武器呀，归顺了大宋。投靠北宋之后，宋太宗命他恢复祖姓，还姓杨，特别给予了赏赐跟勉励，命他在代州为宋朝守边呢。从此杨业忠心耿耿，就为大宋朝效力了。代州的冬天十分寒冷，将军们一般都穿着毡衣，裹着皮裘，还得躲在这帐中是烤火取暖。您想，那狐裘本身就是御寒的，再有火炉子，当然就不冷了。可当兵的呢，顾不得了。而这位杨业将军跟一般的将军不一样，每天他穿着单衣，就在露天地儿督促士兵练武，操演人马。旁边点火炉吗？不用，当兵多冷我就多冷。有时候他身边的侍卫官都冻躺下了，怎么冻躺下？冻昏了。再看这个杨业将军谈笑自若，一点都没觉得冷。这种精神鼓舞的那些操演的士兵，他们继续苦练技艺，敬佩不已呀。宋太宗亲征辽国，高梁河大败之后，辽兵十分轻视北宋啊。第二年辽兵发兵10万攻打雁门关，杨业率领几千精兵绕到了敌人背后，突发猛攻，是大败辽兵，几千破10万。从此辽兵辽将最怕这杨业了，杨无敌了不得，只要再出兵马两阵对齐，一看宋国的领军人那大旗上写的是杨字，哇的一下辽兵就败了。可见杨业的威名。为此宋太宗多次褒奖着杨业。而这个时候原先的嫡系宋将是屡战屡败，他们打不过辽兵，可是杨业老取得胜利，这就难免遭人嫉妒。这些人偷偷跟皇帝那打小报告，说杨业的坏话。宋太宗看了这些奏书是一概不问，把所有这些奏书封好转给杨业，你自己看吧。杨业涕泪横流，感恩戴德，这是陛下对我的信任呢、对北宋对皇帝就更为忠心了。后来宋太宗第二次攻辽，也就是曹彬带队的这一次，宋军是兵分三路。宋太宗原先布置东路与中路要缓慢进军，为什么？为了牵制辽军的主力啊。而潘美跟杨业他们两个人率领西路人马出雁门关，按计划应该迅速插入敌后，这样 主力吸引辽军主力，他们的骑兵截住敌人的后退，必然可以获胜。计划的挺好，计划不如变化呀。咱们单说杨业，他的儿子杨延昭作为西路先锋，杨延昭作战非常勇敢。攻城的时候，有一支冷箭射他胳膊上了，他一点没在乎，一咬牙关，砰！杨延昭把那箭拔起来，啪就撇了，依然猛如虎狮啊，把辽军打得一个落花流水。宋军的西路人马在潘美跟杨业的带领下，很快攻占了云州、雍州、朔州等等地方。可是东路跟中路呢，不是靠着他们去牵引辽军吗？他们却沉不住气了，迅速进军抢攻，以为大胜在即，没想到心急吃不上热豆腐，很快就中了人家的埋伏，大败啊。宋太宗一听什么主力大败，连忙旨意下让西路军也后撤，别被人包围了呀，并且命令他们把以德州县的百姓迁回内地。杨业跟潘美都得到信儿了，潘将军，现在敌军势大，不能正面迎击，让百姓先走，我军派3000弓弩手在谷口阻击，再以骑兵中途拦击，军民方能平安撤回呀。潘美一听有道理呀，可旁边那些副将不干呢，凭什么听你杨业的呀，你懂什么呀？实际大伙平时对他就嫉妒着呢，好些人反对。监军有一位王太监，仗着钦差的身份阴阳怪气，带着数万精兵如此怯弱吗？鸣鼓正面迎击不就得了吗？对，还是王监军说的对，大伙跟着一块瞎起哄。杨业也着急了，潘将军，潘美是主帅啊，万万使不得呀，这是必败之策。王监军一瞪眼，杨业，你号称杨无敌，如今遇敌而不战，你难道有什么企图吗？你，杨业脸涨着通红啊，他放声怒吼啊，我杨业不是怕死，而是如今时局对我军不利，白白牺牲士兵的生命，难道会换取成功吗？我不过是太原降将，早就该死了，皇帝不但不杀我，还授我军权，我立功就是为了报答皇上，今天你责备我不肯死战，那好，我就先于诸位去死吧。临走之前，他哭着拉着潘美的手，潘将军，请你率人马在陈家谷谷口设伏相候，待我转战至此，便两面夹攻方可救我，否则我杨业跟众弟兄无一人能生还呐。潘美点头，杨将军放心吧。就这样，杨业率领军队拂晓出发，不久就遇上了辽军，全军奋战，是且战且退。潘美等到中午还没见杨业回来，这王监军坐不住了，哎呀，潘元帅，肯定是杨业打败了辽军，不能让这小子一个人抢头功，咱们就在这傻等着呀。诸将一听，对呀，他立的功更多了，咱们带兵往外撤吧。潘美一听，不行啊，万万不可。可这会儿众将都想跑，你杨业有能耐你就自个儿打呗，功劳全你的，潘美的率令已经失去作用了。这队伍这乱呢，有一波人往谷里边冲想抢攻，大部分人往谷外边跑想逃命，这么一混乱，被辽兵抓住空隙，一个包围，一阵猛攻，全军大乱，指挥失灵啊，最后是溃败而逃。再说杨业带领着自己的队伍转战到陈家谷谷口，一看一个人都没了，哎呀，杨业抚胸痛哭啊。这时候杨家的旗下只剩下百余名亲兵了，杨业泪水横流，你们都有父母妻子，与我一起死也没有用，赶快跑回去报告天子吧。亲兵们痛哭流涕， 可没一个人肯走，他们都跟着杨业反身再战。杨业手下有一员73岁的老将军叫王贵啊，这王老将军亲手射杀数十敌人，箭都射光了，举着空弓还在那肉搏呢，一直到被敌人杀害，百余人皆奋战而死，无一人生还。杨业的儿子杨延玉也死在血泊之中，杨业身受数十处伤，被人辽兵俘虏了。他仰天长叹：皇上待我恩重如山，本想破敌立功作为报答，谁知被奸臣嫉恨，逼我走上绝路，致使全军大败，我杨业还有什么脸苟活于一邦？打这儿起，杨业不吃饭了，史书记载他绝食3天而亡。杨家将一门忠义，历史是有记载的。杨业的妻子就是那位佘太君，那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女将，曾经帮着杨业立过战功。此时见自己的夫君惨死的前线，佘太君毅然上书提出控诉。宋太宗十分痛惜，特地下诏褒奖杨业。潘美呢，因为是主帅见死不救而遭到降级的处罚，至于监军嘛，统统革职。杨业的其他的儿子都留为朝中作为大将。历史上记载杨业共有7个儿子，除了杨延玉跟父亲杨业同死在疆场之外，其他的儿子都为北宋国家是戍边守境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杨延昭。杨延昭以智勇双全著称，在北方守边20多年，契丹人称他为杨六郎。有杨六郎在边关，辽兵就不敢轻易来犯。杨延昭得到了后来宋真宗的当面褒奖，可是越是鼓励越是招致朝中嫉妒啊。为此他这官职总也得不到明显的提拔。杨延昭的儿子，也就是杨业的孙子，叫杨文广。杨文广也是一员猛将，曾经精心制定了夺取燕云的计划跟阵图，可是上报朝廷之后是石沉大海呀，没人支持啊。杨文广空怀壮志，郁郁而终。杨文广的妻子父姓慕容，也是一位能征惯战的女将，后来被演绎小说演绎成为了穆桂英。那人说不对啊，小说中杨六郎的儿子不是叫杨宗保吗？杨宗保的媳妇是穆桂英，杨宗保的儿子是杨文广呢，那不是演绎吗？实际杨文广的妻子就是穆桂英的原型。这是杨业这一家。杨业的弟弟杨重勋还有重勋的曾孙杨烈也都做过宋朝的武将。杨家将真是一门忠义啊，所以历朝历代杨家将的故事感人至深，长久流传。最主要的原因，除了杨家将英勇之外，更让人同情惋惜的是因为杨家将报国无门。杨家将的精神鼓励了一代又一代爱国之士。北宋伐辽失败了，辽国的势力就成为北宋政权最大的威胁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不一样的视角，不寻常的厚度。每天中午12:30到1点，读史有学问，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，点亮历史的天空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我愁湖边走，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。 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。 官民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宋太宗叫赵光义，这赵光义刚即位的时候有很多谣言，由于宋太祖赵匡胤死的是不明不白啊，市井中老百姓有一番议论，传出好些流言，但是这分谁们家事儿啊，皇帝家的事情谁敢管呢？没多久朝廷内外便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但由于习惯于太祖的英明，大臣小吏对这新皇帝还是有几分不服的，表面不敢带着，心底里边都有一些不服不忿的。太宗皇帝不傻，从那眼神里他就发现了其中的奥妙。单说这一天，东京汴梁繁华的街市上是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就在这往来穿梭的人群中，有一个要饭的花子沿街乞讨，手里边拄着根竹杖，另一只手端着半拉碗碴子，行行好吧，哪位赏口饭呢？一边喊着一边走，他来到了一个小店的门前，往这店门口这一站呢，他不动啊，拄着杖靠着这门槛边上是半依半坐，冲着店里边嚷：“老板嘞，老板呐，赏口饭吃吧。”这店的东家是从外地到汴梁来开买卖，对此地规矩啊不太明白，他哪知道天子脚下大邦之地，这乞丐们那跟外地的花子也都不一样。店主人出来了，哎哎，哪你就在这坐门槛儿干嘛呀？吃横的没有？要有给你俩钱行，饱饭自个儿想辙去。说着话又在兜里随手这么一掏，当啷扔地上一两枚铜钱，走吧。哟，这乞丐一看眼珠子一瞪，嘿，你看来是吃生食的。店主一听，怎么着，你吃生食熟食？我听不明白这种话，他哪知道这黑话呀，你要不给我就不走了。这要饭花的坐着门口是破口大骂呀。店主一看这坏了，这是一家什么店呢？小杂货店，就指着这林客在这来买东西呢。店主人一看不行，惹不起呀、啊、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他要天天在这站着骂这一个月，我就赔大发了。哎呦嚯，这一看这位也瞅不出年纪大小来呀、啊、是五十多六十多还是三十多四十多，没准岁数大哥只能这么叫了。这我刚才是一时言语有失，您可见谅，这样我多给您俩钱不完吗？又给了很多钱，又赔礼又道歉又鞠躬。就见这讨饭的花子还在那不依不饶，撇着嘴，嘴里边还骂脏字儿呢。可把这店主人急坏了，有那么句话叫入乡随俗啊，他没弄明白东京汴梁的乞丐成为帮，丐帮啊，就类似黑社会一样，入丐帮者多是无赖，一般人根本就惹不起呀。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呀，忽然间从人丛中跳出一名大汉呢、啊、大喊一声：“哪里来的恶丐？ 你在这里欺负安善良民，这店家主人哪里得罪你，给了你这些钱你还不走，你分明是找死。这叫方花子一听，怎么还有人敢跟我耍横？他一回头，这么一伸脖子，这大汉手起刀落，咔噗，咕噜的一声啊，把这乞丐脑袋剁下来了，当啷，刀往下这么一扔，撒腿就跑，人群都吓傻了。有血多新鲜呢，别溅在身上，呼啦，人群往两边一闪，大汉掉头就跑。敢等到官兵到这儿再找这凶手啊，一打听顺着那边走了，再就不知道去向了。甭说这凶手没了，围观里边个高的体壮的都躲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是在天子脚下发生了的命案。第二天这件案子吵吵闹闹就传到朝廷上，皇帝知道了，宋太宗赵光义闻听此言十分生气啊，连忙传旨，光天化日竟然有人敢在都城行凶，这是五代以来乱世的习气，绝不能放纵，必须严加搜索，朕限你们在五日之内破案，否则惩治有关的官员。开封府尹是诚惶诚恐啊，开封府尹那就是都城最高行政长官了，领旨下殿催逼手下的办案人员赶快给我办案。没多久把这案子给破了，调查结果说是那个万恶的乞丐是欺人太甚，店主的家人看不过眼了，按捺不住愤恨，拿刀把他杀了，凶手已经抓住了啊，合情合理。案子审清了，皇帝当时过问得让太宗过目啊，太宗看完微微一笑，你们能这样用心，这几日就破了此案，不错呀，但是朕以为人命关天，还得复查一下，可不要冤枉别人呐，下次把凶器带来朕要过目，遵旨。过了几天，开封府尹再次求见，把复核的案卷跟行凶的刀一并呈上。太宗看了一眼案卷，抬起眼皮盯着这开封府尹，爱卿审清了吗？啊，开封府尹很自信呢，陛下肯定是审清了。哦，就见宋太宗朝着身边那小内侍使了个眼色，去把朕的刀鞘拿来。小内侍拿来刀鞘，再把凶器，把那把杀人的刀啊往这鞘内一塞，嘿，正好吻合啊。开封府尹当时就吓瘫了，怎么这凶器难道是宫中的吗？怎么跟陛下的宝刀的刀鞘如此吻合？这宋太宗拂袖而起呀，大胆，你们如此办案，平日又怎能避免妄杀无辜啊。这一下把京城中所有的官员都给镇住了。那这到怎么回事啊？嗨，其实啊，这是这位太宗皇帝自编自导的一出戏，大小官员平日里上朝对这皇帝有一些情绪上的不尊重，通过眼神已经让太宗感觉到了。这些官员有时候是欺上瞒下，只知道严刑逼供，屈打成招，没想到今儿上了皇帝的当，太宗是诚心安排下这么一个恶盖，在那无事生非派人再把他杀了，用的是自己的刀，借这恶盖的区区小命在朝廷树立了威望，从此不光杀下了官员的威风，就连东京城里的乞丐黑帮也都谨言慎行，不敢随便勒索了。宋太宗应该说还是一个有志向的皇帝，要不干什么 灭北汉伐辽啊。虽然说伐辽失败了吧，总的来说宋太宗是一个负责的皇帝，不但审阅全国各地的公文，他还不辞辛劳地审理京城大案。近臣们劝他呀，陛下不要过于劳累，太宗是付之一笑。为了使宋朝长治久安，他常常跟儒臣们探讨历史经验。由于很喜欢读书，他似乎比这太祖更能和书生交流。别的甭提，他叫人把前朝历史、天文、地理等等书目汇编成百科全书，编了1000卷，定名叫《太平御览》呢。结果这书还没等编完呢，太宗就命令每天给他送进3卷来，说自己打算1年内把这书读完了。您可别忘了，这是皇帝，一天要读3卷书，那可是相当累的。宰相劝他不能这样，您得注意身体。太宗赵光义微微一笑，朕天性喜爱读书，若不喜欢1卷，朕也读不下去呀。这倒是实话。赵光义不但认真读书，还喜欢思索，他注意吸取历史上的经验跟教训。有一次谈到后唐历史，赵光义一番感慨啊，治理天下最要紧的是耐得住烦恼。唐庄宗李存勖百战而得天下，但是他不会坐天下，保不住啊。当了皇帝，他每天喝得烂醉如泥，跟那些唱戏的幽灵在一起鬼混，又喜欢打猎，一打猎出门半个月不回来，把家国大事全都荒废了。看来当君王的不能有嗜好，尤其不可让臣子们利用君王的嗜好啊。既然有了这一番感慨，宋太宗就很注意收敛自己的欲望。你比如说，他食不过量，色不过度，很有节制，这在皇帝中很不容易啊。在没当皇帝以前，宋太宗不是禁忙吗？那会儿喜欢放鹰牵狗去打猎。后来西夏国建立了，西夏国国主听说宋太宗有这个嗜好，派人送来了当地的一种鹰，这可是有名的稀有动物，叫海东青啊。为什么？你不放着鹰好去寻找猎物吗？太宗命人回信呐，朕久不田猎，鹰犬早已放归自然，这只海东青还是留着夏王自己饲养吧。这就是宋太宗。除了读书，宋太宗还有别的喜好，弹弹琴，练练书法，嗜好有一个是让他比较难以自拔的，什么呀？就是喜欢下围棋。他经常研习古时候的棋谱，叫国手陪他来下棋，下完又自己复盘记谱，等人走了，他自己回复这个记忆力，重新恢复出来，把这棋谱记下来。有时候下得入了迷，也忘了国家大事。当时著名文士有人作诗嘛，说太宗多才富多艺，万机余暇翻棋局啊，所以有一些爱多嘴的谏臣们上书直言呢，他们要劝谏皇帝，请求皇帝把最喜好的国手老陪您下棋那个流放到南方。实际你让皇帝自个儿不下多好啊。太宗勃然大怒啊，说我又不傻，你们这是何意啊？朕下棋不过是想躲开六宫粉黛的诱惑，休得多言呐。大臣们一商量，也是啊，下棋到底比沉溺于声色犬马要强多了，下吧，谁也不再啰嗦了。但是因为要做好皇帝，有时也就不得不忍痛割爱。有个内侍玩得一手好魔术啊，颇得皇帝青睐，在外面是胆大妄为， 又丞相赵普把这个人的罪状调查清楚，请求皇帝把他杀了。赵光义不同意，怎么这个内侍他有手彩啊，喜欢手彩的魔术变得好啊，不能杀。赵普是纠缠不休啊，他背着陛下在外边欺压梁山，太宗还急着呢，朕乃万圣之君，我想保谁命还保不了吗？陛下若不杀了这个内侍，就乱了天下大法，是国法重要还是您看他那魔术重要？小小的仆人有什么可惜的？这一搬出祖宗，一搬出天下，皇帝就没词儿了。太宗没办法，只好同意。即便如此，太宗仍然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做得不够好。有一天呢，他问手下的大臣，问这话他就有点心虚，诸位爱卿，朕跟昔日唐太宗可曾有相似之处啊？言外之意，我们俩能比吗？有一个大臣好像是回答，又好像是自言自语，他念起了白居易的那句诗：愿女三千放出宫，死囚四百来归狱。太宗一听啊，我不如他，我不如唐太宗，朕怎能与唐太宗相比？倒是爱卿你的话提醒了我了。皇帝能这样谦虚也算是少见了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宋太宗才能启用很多有个性有文采的儒雅之士为朝中重臣。您比如说张齐贤吧，这张齐贤可是一个豪放不羁的文人。张齐贤生于乱世，是家世贫寒，打小胸怀大志，发奋读书啊，十来岁的时候就四处求学，到处流浪。这一天在一家乡村野店投宿，就刚刚找着住地方，突然有十多个人打家劫舍啊。是什么人呢？强盗啊，手拿棍棒刀枪，大呼小叫的就挨屋串，串来串去，串张齐贤这屋来，进门是要酒要肉。当地人有好些知道他们经常打劫，不是关上门窗就是提前逃走，带着金银躲躲。张齐贤不知道啊，人家也把门踹开进来了。张齐贤一愣，一看这几位蓬头垢面，张齐贤倒稳当下来了，都是穷苦人呢、啊。走上前作了个揖，不慌不忙啊，诸位，小生贫贱，从未吃过一顿饱饭，你们还要找我要酒要肉，我是借助于此，我还没犯辙呢。诸位，我看手里都大包小包提了不少，请你们这些位各位山大王，能不能让我吃一顿饱饭呢？你们比我富啊，行不行啊？瞧他们一听，什么叫山大王啊，有几位给气乐了。好几个秀才，你倒是胆子不小，你要不嫌弃那咱一块吃呗，我们也是粗鲁人，你别见笑就完，见笑啊扑通。张齐贤一屁股先坐地上了，谁笑谁呀、啊、他是满不在乎。你们自以为是强盗，其实我不这么看的，这世间要是个个能吃饱，谁愿意当强盗啊？我看你们都是世间的英雄，肮脏下贱的小人你们还真做不了。我张某也是慷慨之士，诸位不必见外。说着话，大伙噼里扑隆都坐下了，有一个抖机灵把那门插管还插上了。干嘛分赃是怎么着啊？不是，钱用不着给，吃喝有的是啊。这屋里不有碗吗，拿来几个大海碗倒满了酒，几个人是一饮而尽，连喝三大碗之后就开始撕肉啊。有人有捡那包皮里边拿出一个炖熟了的猪腿，大伙就用手往下撕这猪腿肉，狼吞虎咽。尤其是这位张先生，他一点不嫌弃， 人家喝三碗，他喝了四碗，人家吃了一块，他两块肉下去了。大伙儿一看，嘿，这秀才行啊，真有点宰相的气派。怎么呢？不拘小节吗？将来治理天下，别忘了我们可是迫不得已才当强盗。哎，我说，宰相，嘿，他们先给封了官了，把这张继贤逗得直乐呀。几位太客套了，得使几位英雄，张某三生有幸啊。将来我若真做了宰相，绝不能追究你们，还望你们前来投奔呐。嚯，说着几位真感动了，还拿出金银要送给张继贤。张继贤说不能都要啊，这样咱们分了吧，我也没钱，我来一份得了。背了一包金银跟这几位告别了。这几位强盗出来心想，难得从未碰见这样的有文化人，跟我们能说的一块吃的一块，多难得呀。这就是张其贤豪放的一面。宋太祖赵匡胤曾经西巡到洛阳，这事儿让张其贤知道了，他拦住了赵匡胤的马，自称有十条奇策。赵匡胤军旅生涯也是一个豪爽之人呢。好吧，你有十条妙计，你跟我走吧。带回行宫，叫人拿出一大盆卫士的饭菜。怎么呢？张继贤说他没吃饭呢，饿呀。如此说来，这让你把这一盆吃了吧。张继贤谢过恩，伸手抓着就吃啊。旁边有筷子用不着，太慢。太祖用随身带的利斧轻轻地碰了碰脑袋，你先慢点吃啊。朕问你，那十条奇策是什么？再看这张其贤脸上一点没变颜色，没停口，是大口吃大口喝，趁着嚼菜这功夫把那十条妙计说了。太祖一听啊，有四条可行。嗯，张其贤摇头，嗯，哎，您等我咽下来，陛下，这十条都是妙计呀。太祖一听，你跟我犟什么嘴呀？来呀，把他给我拖出去。吃一半给赶出去了。赶回的东京汴梁，太祖对自己的弟弟赵光义谈到了张其贤，说新兴的收获只是发现了一个宰相之才，说明宋太祖也是一个豪放之人，也觉得张其贤是个人才。宋太宗即位了，当然惦记着张其贤了。这一年张其贤来考进士，太宗本想让他高中前三名，可是主考官呢没能领会圣旨，把张其贤排在末等。太宗很不高兴，干脆吧，大笔一挥，连第一名那状元都赶出去做小官了，不许在京城为官。同样做的是低级官吏，时间不长，张其贤就显示出充分的政治才能，做了大官口福不浅呐，那管够吃啊。张其贤到这会儿仍然以能吃而著称。他在一个小州做知州的时候，当地人没见过这么特别的人呢，这样的地方官没见过。怎么就地方官这饭量就是这一州的新闻了。有一次张其贤设宴待客，掌厨的手下的小吏们想到底看一看这张先生张大人能吃多少饭呢，就在房屋里边的一角放了一个金漆大桶，有人专门盯着，大人吃多少酒吃多少饭，他们就往那桶里倒多少，把等量食物倒入桶中，就为量量张其贤这胃。结果怎么样？酒席未散，大桶装满了。所有人惊讶，这样的人必然能享得大富贵呀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

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咿呀！